疫症點解肆虐呢？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感怒感言，今天真的講了很專業的題目。第一節就跟大家講了很多渠位的問題，有興趣如果 miss 了可以回去看看我究竟家裡的渠怎麼搞先，有什麼危險先。第二節就其實都是相關，因為我都是同一個專業的界別，我們請到兩位重要的嘉賓，一位關Sir是建築師，一位林志軍就是規劃師，都是跟一些樓宇啊、嗰啲城市規劃啊、嗰啲相關嘅專業啦嚇。咁啊，頭先就微觀啲啊，就講自己屋企嗰條渠景點搞。咁但係其實呢個微觀嘅問題咧，一路延伸到成個城市嘅嗰個運作啊，同埋設計啊嗰啲問題。咁啊，直接相關於今次疫情嘅另外一個重要話題啦，就係隔離營嘅問題，係嘛？而家啲隔離營 suppose 應該隔到你好遠咁先叫隔離啊嘛，點知就起正你隔離喎，係嘛？咁點搞咧？究竟有幾近有幾遠先至叫安全咧？咁呢啲問題就好複雜，因為好多市民一單身上嚟就要上街去抗爭喎，大佬你唔好喺我隔離起先得㗎咁樣嚇，咁啊引出好多社會衝突。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可能真係有啲實際需要喎嚇，即係政府係根據啲咩邏輯，根據啲咩情況判斷，其實一個位係安全定唔安全咧？咁啊嗱，大家都知啊，政府講嘢我哋就硬係都打個折扣啦嚇，咁所以我哋揾翻獨立嘅專業人士咧，都俾翻啲專業意見我哋嚇。咁今日咧就請咗關Sir又同你講下呢個問題啦。嚇，其實我覺得同頭先個問題真係直接相關。 係 點解？因為你話喂叫渠危險，其實你成棟樓嗰個渠如果危險咧，你住喺嗰棟樓隔離都危險啊嘛。 冇錯，冇錯。 咁所以係同一個問題嘅延伸嚟嘅，就係、是、譬如我嗰棟樓嗰啲人本身係有病嘅話，咁我住喺入面嗰啲渠有啲嘢滲出嚟，咁我隔離同大家都飛咗過去啦，係嘛？咁啊。其實好似我印象中沙士嗰陣時都已經有類似嘅問題喎，係咪？ 冇錯，冇錯，冇錯。可能都可以睇睇我哋有張圖片啦，就 係咪有兩棟樓嗰個圖啊？即係 有個廁所喺度嗰個。 廁所2003年沙士係呢個啦。 咁佢講少少當年沙士個傳播途徑啦。咁你見到畫面上就有個洗手間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如果嗰個患者使用咗呢個洗手間之後。咁啊，佢嘅糞便就會帶有病毒啦。咁喺個沖廁啊嘅時候咧，就嗰啲一嚟就糞便就會喺個糞渠度入咗去啦。二嚟咧就會嗰個沖廁會令到嗰個帶有糞便嘅水咧就變成一啲點滴啊，即係 droplets 啊，液滴咁樣。咁就可能喺佢自己廁所裏面咧就會充滿曬呢啲液滴啦。咁啲液滴咧就有機會透過呢個抽氣扇抽出呢個天井啦，又或者咧佢係透過個糞渠咧去咗人哋嘅單位，而你污染隔氣又失效。咁啊，再入咗人哋單位之後，再抽出去。總之咧，如果有機會有個患者咧，係有好多有幾條途徑咧，係會令到呢啲液滴出到去天井嘅。咁呢個天井最尾咧就會好似一條煙通咁啦，就將咧呢啲有病毒嘅液滴咧就周圍帶啦。咁可能咧住喺我哋業內叫一柱啊，同一柱，即係同一個坐向嘅單位，向住天井嘅呢個單位咧，都有機會透過窗户咧就受到感染嘅。 哦。 咁不但止咁，即係呢個就女街坊啦，就。如果用隔離營嗰個 context 講，就係話有機會住喺隔離營嘅人都因為入咗去而受到感染啦。 哇，咁好搞笑喎！即係我本來隔離營，我真係冇我健康嘅，咁我住咗隔離營，點知我隔離營隔離有啲人真係有病嘅，咁我入隔離營就變咗去感染嘅喎。 冇錯冇錯。 咁啊真係玩嘢喎，咁點搞啊？ 咁一嚟呢個係要諗嘅問題啦，即係點樣阻止呢個傳播天井嘅傳播途徑啦。第二就係如果入咗天井之後，我哋觀察翻喺。圖大嗰個例子啦，可以睇一睇下一張圖啦。佢咧就會乘住啲風咧，就吹去咧唔同嘅位置嘅喎。咁你見到嗰個藍色嘅嗰、那個 個風向 係啦，嗰、那個雲咧其實就係啲風向嘅雲嚟嘅。咁原來佢由 E 座，如果大家記得係圖大 E 座度開始發生咧，佢最尾吹到 B 座同 C 座之間。咁啊， 即真係有因為咁所以產生啲感染。 係啊係啊，呢個係港大同埋呢個中文大學嘅研究嚟嘅。咁嗰個距離咧，兩座大樓嘅距離大概係差不多有60米嘅。 咁所以呢個特定嘅環境同埋嗰助向之下咧，係有機絕對有機會咧係傳播一個比較長嘅途徑嘅。咁呢個就我諗政府都必須要考慮有呢樣嘢存在咯。即係始終香港，我諗有幾個之前有啲爭議嘅地方，粉嶺好，火炭又好。都是比同民居較近，同埋都是一啲高密度發展嚟嘅。咁如果你話唔係完全唔得，不過佢有冇做過類似呢啲嘅電腦模擬呢？咁如果冇嘅，咁你點可以說服到居民佢真係冇問題呢？咁樣咁呢個係我諗政府要向居民交代一樣嘢。 嗱，咁啊，呢嘢真係問下規劃師啊。其實本身而家我哋呢個隔離營有咩具體嘅考慮，令到我哋去諗下究竟邊啲地方啱唔啱咧？講真。 嗱，講真，即係而家政府要逼啲人入隔離營，即係嗰類人咧，咁佢聲稱即係未發病啦，唔係確診啦，但係可能係 backtrack 少少先，我都驚有啲觀眾未知其實邊個要去隔離營。而家邊個要去隔離營咧？其實 suppose 係 就係話同即係確診者有密切關係嘅人士，咁可能係。即係同住的親人啦，或者之前就多啲嘅，即係可能搭飛機嚇前後排咁樣好近咁樣，因為飛機你都喺個密封嘅空間都一齊幾個鐘啦咁樣。咁有啲即係最近譬如好出名邊爐家族咁樣，個個都出曬事，咁所以就會有啲特定嘅事件集體爆發嘅，都會即係追蹤埋嗰啲人嘅好親密嘅同事啊，係啦，或者咁可唔可以留又係一個特殊事件 同 方向係啦，即刻切咁樣。咁所以咧，當然佢哋係未發病或者未有特別病徵，又唔可以排除可能佢哋已經潛伏咗喎，即係而家都好多嘢都講唔埋。咁所以如果話啲人擔心話實入咗去隔離營，本身已經有病毒。甚至可能當中會唔會傳播到俾其他冇事嘅受隔離人士咧？咁呢個憂慮都即係合理嘅個存在。咁當然啦，即係我喺度睇好多嘅討論啊、觀察咁樣。其實最主要係想處理咧，就係隔離營同出邊周邊環境會唔會可以減低避免嗰、那個。即係感染的機會啦，咁同埋處理隔離營入邊嘅人之間係咁嘅機會啦。咁講同出邊先啦，其實即係最好最理想當然係揾到一個偏遠嘅地方，係啦，遠離民居。 而家都有啊，嗰啲度假營咩北潭涌啊嗰啲咪幾好係嘛？ 爆曬， 係 已經爆曬啦。個問題就係 係啦，咁最理想係啦，即係最理想而家咧就終於即係政府話揾到話同迪士尼傾好係啦。起碼本身隔離個政府地就本來做停車場嘅，又係閒置咗好多年嗰啲咧，咁啊做住600個係啦，600個單位，我諗佢係一啲可能係組合屋啊，或者啲即係帳篷咁嘅東西啦。佢具體真係未講個設計係啦，同埋隔離成日講咗好耐嘅，咪預留佢擴建二期。 迪士尼擴建 係啦，即係明明預咗塊地俾佢， 明明已經蝕緊錢啦， 係啦，都有預留幅地俾佢啦，所以 越試越擴建。我哋而家 之前咩做花圃，跟住又唔做啦，係啦，咁嗰幅地即係可能都有機會傾得成。咁可能睇落都即係會條件上個地點上都會理想少少，係啦。咁但係當然睇佢仔細裏邊點樣設計啦。咁但係即係現有嘅資源底下，你見政府當然都係揾到佢。即係可以有嘅資源，即係譬如啲政府嘅度假營啦，未入火公屋啦，係啦，佢喐到。咁當然其實稱每一個咧都會有啲條件，可能係較適合，有啲條件唔係咁好嚇。咁例如譬如同民居嘅距離，其實即係真係冇一個好特定話全世界 universal 嘅 standard， 究竟係咪隔200米定隔100米都冇特定嘅，即係當然係遠就會好啦。咁同埋亦都唔係純粹一個。嘅建築物嘅距離，我想講，譬如呢個建築物呢個圈如果同出邊係近少少，譬如100米以內，不過佢出口條路咧其實係好遠嘅，好山卡拉嘅。咁對比起另一個選址，可能佢距離好遠同民居，但係佢個出入口咧係比較好多人嘅經過，係啦，咁可能又仲衰，係啦，所以我諗都有好多個即係條件一齊睇嘅，即係如果同對外嘅嗰樣。係啦，分別咁樣。 咁啊，頭先啊，關 Sir 已經提到一點啦，就譬如用翻沙士當年對於淘大嗰個案例，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唔知有啲大陸用語就係科學化管理啲嚇，即係我哋對於啲風險應該係要有正正式式評估噶嘛，即 係 你政府提得出話我而家選址選呢度，咁然後市民有憂慮嘅時候，佢應該可以答得出佢話呢個憂慮咧係即係首先咧市民都應該有啲具體憂慮。 即不是話喂我覺得佢我隔離，我係同區，咁我就好驚。即呢個我諗市民都係理性嘅，即係冇理由話我係解過俾你聽，其實所有風險都係好低，你都拒絕嚇，而係我哋真係要答得出話嗰個風險係點。咁譬如我都。即係譬如有啲未入伙嘅公屋啊，或者有一啲即係譬如即係有某一啲選址咧，其實講緊真係好近民居喎，即係話十米以內，廿米以內。咁如果用翻頭先淘大花園嗰、那個研究，佢係六十米都飄得到嘅喎。咁即係一百米以內其實都幾，我就咁聽就覺得叫 proven 係危險啦。咁你如果你真係用呢種方式去做隔離營，其實你即係對於社區個人個。那個安全是造成很大的影響。咁有冇方法是測得到的，即係我哋有冇方法可以知道佢究竟有幾近係會有危險 咧？其實咧，我頭先你個 point 係都好好，就係、是、咧，其實啲居民係憂慮嘅啲乜嘢，咁佢哋其實都講得出，同埋有點解有啲憤怒，就係佢睇到好似有啲 option 咧係得嘅，但係政府未用啊。 嗯， 即係譬如頭先講話即係迪士尼啱啱就講啦，但係之前都冇講添。咁但係之前一路大家有講嘅就係啲軍營。 哦， 軍營啲人用咧， 軍營其實真係山卡拉啦，肯定。 你石崗嗰邊嗰度咁鬼正，咁大笪空地。 石崗機場啊嘛， 係咯，有機場咁樣，即係錦田嗰邊，咁有個機場，機場即係有跑道啦，跑道即係平啦，平即係可以用啦，即刻用得啦，咁又唔用喎。咁另外仲有好多啲未發展嘅土地，啟德嗰邊，啟德以前就係機場啦，咁又有好平整嘅土地。咁有啲未發展嘅係咪可以用住先？呢啲佢又即係好似冇拎到出嚟用。 而家已經有好大笪地喺啟德。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呢啲都未用，你就搞我屋企隔離，咁咪講唔過咯。即係如果你話我最尾冇啦，全香港而家有300,000人，你要隔離，我嗰啲都用曬啦，我冇辦法，對唔住啦，我用呢度啦，然後用科學方法證明咗冇事，咁我覺得咧就先可以理解嘛。但係而家就係睇唔到政府嗰個邏輯啊，亦都睇唔到政府個優次，咁所以先至會令人好。困惑同埋好憤怒， 呢個同我哋香港政府嘅處事嘅傳統好相符啦，就係佢不嬲都好似唔係幾理你咁，佢話係要咁就咁啊嘛， 又唔解俾你聽， 係啊，唔使要解釋嘅，即係點解我哋冇地咁啊？但係首先要發展嘅係填海同埋整郊野公園咧，而唔係去搞中地先咧，咁 樣解唔到， 解唔通嚇。咁但係我有個具體問題咧，你話因為政府就實係咁講啊，喂大佬咁。你嗰啲土地係空係閒置係冇嘢，咁但係咁我梗係快唔過我直接去一個公屋啊嘛，咁點咧？係而家究竟起樓有幾煩啊？建築師喺度啦，咁究竟係咪已經有啲好直接嘅方法 available 係？喂，依笪空地喺度，我究竟幾耐可以令到即係譬如大陸而家好勁嗰個火石山啊嘛？即係係咪我哋要自己搞啲咁嘅嘢先嚇？係咪要好多個？挖泥車喺度挖，咁然後就即刻起個隔離營出嚟，係咪有呢個可能嘅先？究竟 係其實絕對係有可能可以快速地建造啦。尤其是係我哋講隔離營最好係低密度嘛，即係而家唔係叫你起棟高樓大廈啊嘛。咁成日都講，即係林鄭成日都而家推啦 MIC， 其實即係咧簡單啲講就係組合屋。咁你即係可能喺國內組合曬，整好曬一個個好似貨櫃咁樣。一掉落嚟放低，咁基本上駁通曬啲喉管啊、電啊各方面嘅樓宇嘅設備就可以開谷就可以用噶啦。咁呢啲咪可以呢個時候發揮佢作用咯。咁啊唔使話又要打地基嗰啲，其實就已經好快好快，可能斷一兩個禮拜就已經可以提供到呢個服務噶啦。 我呢個係幾緊要嘅 point， 因為你啱啱講話其實隔離營係唔應該高密度噶嘛。 係啊， 因為如果你話喂我好似淘大花園咁一大棟，或者講坦白講任何公屋居屋都一樣，即係佢都係起到成棟樓。咁其實對於做隔離營嚟講咧，係有啲不合理嘅。即係我哋用嗰個建築需要、嗰個房屋需要嚟講，喂，你起到咁密，本身就係想將啲人谷埋一齊，其實已經係同嗰個 purpose 係背道而馳嘅。咁所以你頭先已經提到一點就係、是，如果我哋真係揀一個空地，空地又唔係起得高，咁你唔使打裝，咁所以就咁擺個貨櫃，即係當簡化啲啦，即係貨櫃屋已經搞掂噶咯喎。咁你即係就係快啦，所以即係政府話要。時間啊，所要用已建成的大廈去做呢、這個，其實已經有幾個地方是矛盾咗啊，同嗰個隔離型嘅嗰個初衷是 係係係係嘛？咁但係當然你我諗有些人會 argue 啦，就話 哦、我揀個公屋村，咁其實咧，咁雖然佢好高密度，但係可以、嗯、我唔高密度咁用噶嘛，頂住先。 哦，係喎。 係啊， 三層樓先住一户。 係啊，一層樓住一户咁得未啊？咁其實都未必唔可行嘅。咁但係問題頭先講啦，就係、是、佢有冇同我哋解釋啊？ 嗯、 你其實啲人就會覺得政府係貪佢夠多户數嘛，四千幾户啊，譬如呢個火炭嘅呢、这個 晉陽村 有四千幾户，接近五千啦。你係咪貪佢多，跟住多人可以 擠 入去？咁係咪咁樣咧？如果唔係嘅，我諗住都係住纜梭住嘅。咁纜梭住真係低密度啦，低密度嗰啲你又 explore 曬未咧？咁樣即係成件事都好似好矛盾，佢又唔同你解，係咪話即係臨時頂住先？到我其他咧嗰啲咁嘅放喺屋企好咧，我就搬過去，係咪咁樣樣？咁又唔講喎。咁我點知啊？我一定大家都係靠估嘅啫嘛。係啦，咁就所以就有民憤係都絕對能夠理解嘅。咁但係都同時間，我諗市民都明白有呢個檢疫中心或者隔離營嘅需要啦。咁我哋都成日都嗌封關，亦都話嚟到香港又要檢疫，強制檢疫，又唔中意佢屋企，驚佢周圍走。咁呢個係有呢個檢疫中心係有呢個必要性嘅，係啦。問題就係你點樣去將嗰個決策係公開透明，亦都科學化管理啦。所以頭先你用翻你個 大陸用語， 大陸用語啦，即係用啲其實都科學，即係用啲科學方法啦，就證明嗰度係冇害嘅，對周邊嘅居民都好緊要咯。 嗯， 係啊，同埋我諗另一點都要提嘅，就係、是、究竟呢啲隔離營本身個管理啊係點樣樣啊？之前有好多例子就係有啲 even 確診咗嘅，走甩啫嘛，逃走啊！ 或者根本就冇封鎖佢咯， 醫院 都唔知叫唔叫逃走，即係你冇染雞籠咁，佢唔叫逃走。 但係佢本身係都，嗰陣你確診咗，正路我哋一個合理嘅人就唔會逃走啦，我梗係醫啦醫院。但係唔知啲有啲人又會逃走喎，醫院咁你唔係坐監咁正常就唔會揾警察守住佢嘅。咁佢就走咗，咁我哋會驚噶嘛，即係原來有啲人係會咁反智嘅，有病會走嘅。咁而家呢啲隔離營，我點確保佢唔走啊？ 嗯， 咁政府講唔講到，佢又講唔到。你話叫邊個去守住個門口，我哋又唔知 道。唔係差，即係差都應該可以守住啫。 而家多咗嘅，係啦，我見運作緊嘅，譬如 出 入山房就真係。團住即係警察 喺門 口啦， 有嘅有差到嘅。 可能就咁樣都會安撫少少居民嘅心理，即係之前好反感就係驚有逃走嘅機會，而家又冇。 即係你要交代咯，即係如果係話哦已經有嘅，或者我 guarantee 廿四小時有警員看守，咁而營內户同户之間又點樣確保佢唔會好多接觸啊？因為我都聽聞嗰個特理號都係噶嘛，佢自由交流喎，原來 即係當係度假營， 到真係度假營咁樣。咁啊驚咯！咁你其實你啲住户之間都驚㗎，你俾人捉咗入去，唔係捉，唔係 sorry， 唔係捉咧，你俾人請咗入去呢個檢疫中心，咁你都驚㗎嘛？ 係喎， 係嘛？咁有人入到去攬炒，咪大鑊係嘛？係。咁呢啲都係要即係交代得好清楚咯。 係，我就有都坊間有講過話，嗰啲車出出入都係驚喎，究竟係咪有呢樣嘢咧？ 嗱，的確係車輛本身，我相信風險就低嘅，咁但係咧。為了安心，其實都應該做一個消毒的處理嘅。 哦，車可以消毒。 咁我哋本身地盤起屋咧，其實每個地盤都必須係要有呢個所謂洗車池嘅。咁就當然就唔係驚病毒啦，就驚啲泥沙就帶出社區污染條路啊嘛。咁同樣道理㗎，你覺得呢、這個隔離營或者檢疫中心係有機會有病毒污染，咁你咪整個洗車池去消毒架車咯。其實都唔係啲太複雜嘅嘢嚟嘅啫，你咪。佢個洗車池就一個凹位，車行到埋啦，就你用啲一比較搞好，點樣沖下佢，噴下個水，噴下碌，噴下車底，噴下車身，咁然後先可以離開嗰個地方，咁就安全咯，就唔會話好似大家啲憂慮咁，就會唔會帶到全香港都係啊？所有巴士線都污染啊？咁呢個就係 之前都試過啦，差佬嗰啲水炮車都漏水，可以漏到全香港都 係 啊！係 啊，大家就睇住嗰個畫面就好驚啦，會唔會就係咁樣啲病毒就係個藍色水咁周街係啊？係 咯， 如果你本身走嘅時候已經消毒咗，咪避免咗呢個風險咯。係 係係。 咁佢有冇講啊？即係有係咪同市民交代？佢其實唔交代。你問佢亦都唔講，咁樣咁就難搞。 唔知佢有冇諗到添啊？其實 係啊係啊，現實上我都亦都好似見唔到有，即係車出入口。咁你成日有車出入㗎，你啲人要食飯，要運啲飯盒入去啊，咁你都要啲人啲管理人員出入又要有車，咁嗰啲係咪亦都要洗咧？咁而家暫時就見唔到咯。 係呢、這個就即係非常可惜。我即係最近喺呢個彭博新聞都有篇文就香港就差唔多有呢個 fail states 嘅症狀啊。 係 即係我哋一個失效國家，即係當然又唔係國家啦。咁但係係個 governance， 即係個管治嘅能力咧係急速下降。 係 即係我哋見到我哋嘅政府咧，事實上係做埋曬好多嘢咧，好 make sense 嘅。 係 又唔交代，即係。 即係呢個唔知係獨裁定係民主嘅問題啦。佢覺得佢唔需要交代。咁但係你做得差，咁事實上受影響嘅就係市民，係嘛？即係你唔封關，咁自然就即係上一集我哋都講過呢個問題，就係你唔封關咧，人哋封你關。係係。咁點解啊？因為你本身變成咗一個疫區，咁其他地方見到你係疫區，佢一定要阻隔離。 冇錯冇錯。 咁所以我哋放任自己成為疫區咧，結果就係人哋要阻住我哋。 冇錯冇錯。 咁呢個咁嘅嘢，政府完全唔考慮咁樣。係係。即係佢就唔理你嘅嚇。咁然後而家又係隔離營，又係即係佢覺得。你哋係市民嘅問題，你全部都 NIMBY， 你班 not in my backyard、全部都冇道理嘅，好唔合作，所以政府就癱瘓啦，我哋坐喺度就等死啦，係因為你哋唔配合，即係好似佢對於市民或者嚟自公民社會啲好合理嘅質疑或者係疑問咧，係完全冇興趣去回應。 冇錯， 而呢個冇興趣回應，事實上就係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啊嘛。係嘛？即係佢就係引，即係我哋咁樣問，唔係因為我哋 paranoid， 唔係因為我哋恐慌，係因為真係有啲實際嘅嘢。譬如，我哋一拎出嚟嗰個研究報告話，喂，2003年沙士60米就係會吹到。咁你要答嘅喎呢個問題。如果唔係，你整個隔離營同我民居距離10米以內，咁你即係玩嘢啫。咁你即係你簡單嚟講就係話俾我聽，你喺我社區度放毒。咁市民當然係有個合理嘅原因去阻止政府咁做啦。其實呢個唔係一個 not in my bag， 係守護緊我哋社區，守護緊市民嘅健康啊嘛。咁呢個都係早前即係曾經邊個個目的都好似有講出咗一個 report， 好搞笑。佢話香港嘅評級咧未至於降得太低咧，即係個信用評級未至於降得太低，因為香港有示威咯。即係佢其實個意思就係、市民嘅理性咧係足以喺某啲時候阻止政府做啲太昂嘅決嗌昂居嘅決定。 係 係，如果唔係咧就死咗好耐啦香港。 呢點都好特別嘅，其實咧香港咧雖然個政府好廢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未去到 fail state， 就唔係因為個政府未係夠廢，佢已經夠廢㗎啦。第一，香港嘅呢個公民團體好強咧，都好多非政府組織咧係好強，即係民間力量好強勁啊。咁就撐起翻整個香港嘅管治啊。譬如講真，最簡單買口罩呢一點，政府冇再安排，台灣幾好，又唔俾加價，又有配給係嘛？澳門都有，香港冇。咁但係呢個點咧？咁咪民間自己自發咯，去訂咯，訂完之後自己分發俾有需要嘅人。咁先至撐起到香港個公共衛生。咁香港而家個冇暫時即係 touch wood 未有大爆發啦，亦都見到啲數據流感個數字亦都比以往年數少啦，個期間亦都短啦。咁呢啲都係因為公民團體或者個民間 公民質素 係啊，民間社會個強勁咯。咁到呢個都即係唔知應該開唔開心嚇，但係即係而家香港未死得都係因為咁樣樣咯。 係因為我哋自救咯， 香港人自救冇錯， 即係完全都唔係靠政府嘅，即係呢個係。即係坦白講，我覺得認識好多台灣朋友就會好扎心，即係講啊，原來香港人你嘅質素咁好，但係你個政府咁難，係嘛？即係呢啲係好令我哋即係扼腕好惋惜嘅事， 係 啦。咁啊，長遠嚟講，我相信本土研究社都希望可以喺呢個時勢，希望幫手話揾多啲地嘅，啊，即係其實頭先阿 Camille 同阿關 Sir 都提咗有啲嘢，就係話喂。有好多地方其實可以 export， 其實呢啲話題即係好似我哋本土研究社面對嗰啲嘢，就係政府成日話冇地起樓，係 啊， 咁其實就苦十街未至於苦十街市，但係你去肯揾咧，係一定有一啲比較合理嘅解決辦法。 冇錯， 咁啊佢不斷咁迴避，咁而家今次疫情又係一樣，啊明明有啲好嘅解決辦法，你又不斷迴避， 即係好似幫你集咗嗰個 option。即係逼你揀，係咯，政府我已經幫你好辛苦幫你揀咗㗎啦，你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明明有一啲咧，即係軍營啊，或者佢更加好嘅閒置地咧，佢唔攞出嚟，即係市民問佢嗰啲咧，佢就話佢就唔答，係啦，或者迴避咁樣，局限你嘅選項。 然後再情感勒索你，啊你唔要啊冇㗎啦，啲人會周圍走㗎啦。 啲人家居隔離咪仲危險咁樣。 即係用啲。 跟住你問佢點解唔喺軍營度隔離啲人， 佢又答你。 係咯，其實軍營地喺香港叫好多啊嘛。你頭先講石崗軍營，成個機場喺度，點解唔可以用咧？ 而講真，解放軍本身都冇乜軍事用途啦。老實講，即係都係一個展示作用嘅啫。喺香港。 哦，要出嚟拆路障嘅時候，會出嚟。 而家都冇人擺路障 咯。嗰個機場好危。嗰機場一行比我哋嘅疫症太嚴重嘅時候，領導搭飛機走。 哦 ，OK OK， 可能佢就係驚呢樣啦，佢都係唔敢講嘅，唔知啊呢個猜測。 係咯，即係佢可能驚。哇，大佬有一日如果成個香港病曬，咁佢搭飛機翻北 北京啊，或者去美國噶嘛，唔係可能直接美國簡單啲，即係大家都有美國護照或者領導人係咪？ 但係你封咗我哋關，我又去唔到， 好麻煩，所以真係係咯。所以其實政府高官都係你唔好諗住走去美國啦，用曬光軍營，不如你用咗佢嚟做隔離營啦。咁你咪 咁啊，大家冇事咯，係咪？一齊好咯。 150公頃嘅成光軍營， 150公頃。 其實覺得香港嘅軍營咧，土地咧係有2700公頃，我就扣除咗青山啦，2000幾啦，都成500幾公頃嘅，即係有10幾個片鋪新界市區咁樣，咪話坡里隔離一個，浸大隔離一個咁樣。 佐敦又有個解放軍營。 如果唔計啲市區，我諗郊區都有好多啦。即係你話市區又係密得滯，你郊區大把。我諗一定好過即係暫時好過用啲高密度嘅咯。 我諗呢個真係表示國家對香港嘅支持啦，係嘛？快啲國家方軍快啲做嘢先得㗎，係嘛？唔係出嚟執垃圾啊嘛，係咪先嚇？咁啊，今集嘅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即係好多謝阿關 Sir 同阿 Ken Miu 同我哋講咗咁耐，有好專業嘅知識同市民分享，咁希望以後可以再多啲見到佢哋兩位。今集我哋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